上。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阵风七级，最大相对湿度55%，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如果您在北京，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通过网络，通过手机下载一些能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来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每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那我会和我们节目的嘉宾一起和大家来讨论各位发送给我们的、各位提出的各种情感咨询。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有位女生跟我们说到这样情况哈，是关于这个结婚和房子这样一个老话题，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嗯，这位女生是这样说的，我和男朋友呢，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大三开始谈恋爱，然后呢，现在我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城市，他们家呢是在这个省会城市哈，我和他谈恋爱，从大学时候算起到现在也有6年的时间了，感情也很稳定。我也是为了他才到这个城市来的，那么想的是将来要和他在一起嘛。在这个城市当中，我无依无靠，只有他。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家呢，在这个城市里呢，有2套房子，一套房子呢是他父母在住，那么另外一套房子呢，暂时作为我们同居的房子，他在住，我也会去住。那么两套房子的名字户名都是他父母的，因为在这个城市中没有什么保障，所以呢我呢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说如果要结婚的话哈，最好把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因为将来可能就是作为我们的婚房的嘛，最好呢这个能够写上我和他共同的名字，而且呢在我们的婚前能做这样一个转换和赠与。他说这样的话，这个女生说哈，其实没别的，不是我非要惦记人家的财产，而是我认为万一我们结婚之后情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假如说他变心了，我都有孩子了，在这个城市中我无依无靠，半套房也算是一份押金，也算是给我的一份补偿吧。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东西，我心里会特别的不踏实。这是我和有一些我的女生朋友们平时聊天我们都会说到的。其实 分一半房子在我的名下，假如我们的婚姻出现任何的问题，就算是我自己心里稍稍踏实一点，这个逻辑没有毛病吧。可是我提出之后，他们家非常强烈的反对，而且我都对我的男友说明了我这样一个想法了，结果他们家对我说，那如果你们的婚姻将来出了问题，是你要跑了，你还把我们家半套房都带走了等等。我当然不会出这种问题了，问题是我觉得女生在婚姻中就是弱势，特别是结了婚马上就会要孩子，有了孩子我抱着孩子跑哪儿去啊。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哈，我要半套房没有道理吗？另外他们家是这样一个态度，我怎么让我男朋友去做他们家的工作呢？ 要半套房不是有没有道理的问题，在咱们国家是这样，房子确实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哈，算是一个安全感的保障。 嗯 啊，在那个马斯洛需求模型里边，它也算是最基础的需求。 对， 但是现在我们满足这个最基础的需求也费点劲，所以好多人对房子这个事情就会显得比较重视，比较主要。但是呢，在中国这种文化背景下哈，尤其是他说省会城市，估计不是一线城市，对吧？大家对这块的认识，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传统性在里边的。比如说这事儿，如果你不提，我们家主动的，这就是良好，两边都好， 对对。 你一提，那就开始大家都开始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了。 那你怎么惦记我们家财产啊？ 你怎么惦记我们家财产？ 本来这姑娘看挺好的，我们都认定她做儿媳妇了。其实她要不提这事儿啊，我们也琢磨着，这姑娘在这儿无依无靠的，你看我们得多给人家给点这个，让人家心里舒服的家底儿哈。哎呦，她这么一提，她什么居心啊？ 对，这个跟文化，跟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相悖。我们都是谦让，不要不要不要，最后人家说给一定得给，那还得说不要。到最后不得不要，那才是我们文化的特点。所以你如果这么直接一说呢，肯定会引发现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从根上来讲，你说我要一个保障，其实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无可厚非。那么结婚了，那个房子就给你俩了，也无可厚非，然后你再往另一个方向理解，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的话，你别说那个房子了，那个房子也是你的，对吧？就是两个房子都是你的，你是把问题想到风险最低的情况了。所以我建议这个女孩子要跟这个男孩子这么去谈这个问题。他说你可以跟他讲，推心置腹的讲一讲，很认真的讲一讲，一定要这个里边有个技巧哈，就是跳出原有的情境。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哈，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啊，因为某件事儿，所以他激发了一种情境。比如说现在他所激发的这个情境啊，就是互相的猜疑，互相的不安全。OK， 现在你要再想对这个事情有改变，你要跳出这个情境。因为你不跳出这个情境，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情境之后，跟你的男友说，其实我倒不是说想要你们家的房子，你知道我一个人在这边，我谁都不认识，我真的是特别没有安全感，我总想有一些保障，我心里不踏实。 对， 因为这个，你要好好说呀，你男朋友我想也会理解。人有两种安全感，一种是基础性的，就是关乎于自己的，还有一种是关系性的，关系性的可以弥补基础性的。如果基础性的不好的话，比如说我基础安全感不好，那我这个关系里边给我弥补了，他对我特别好，我也 OK，他是这么一个两个之间这么一个相互逻辑。所以你知道这样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吗？就是到了这个新的城市之后啊，这个男孩子对女孩子的关照是不太够的，是不太够的。我记得原来节目当中有过类似的问题， 对， 男孩子会想当然。因为你熟悉，你从小在这长大的， 对， 你会觉得没问题，有我呢，这种感觉。 对， 但是女孩子没感受到，她感受到的就是我的生活环境发生变迁，我哪儿哪儿都是新的，举目无亲， 对， 我一下子我的不安全感就上来了。你这一上来，这种不安全感就触及到那个我们说的最基础的那个不安全感。那最基础的不安全感的满足方式，不依靠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靠于物质占有的。 哦， 所以他就肯定会想到，我要抓那个 可抓的那个东西。 嗯，我拥有的东西越多，我有财产，我有房子，我有钱。 对。 也许就这些才是基本的保障。 对。 对吧？其他的东西可能都会有变化。 没错。 什么感情也会有变化，亲人也会离开，这个了那个了哈。 没错没错。 世事难料，但是钱我得抓在手里。 没错。 很多人，您说的这个最基本的安全感的需求就来自这儿， 是 吗？是 物质的。 嗯。 一定是对物质的占有。 嗯。 就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北京。那我们一直租房子住，为什么非要买房子嘛、 嗯、 就是我们买完房子之后，我们会觉得哎，我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产业， 嗯， 就会有一定的 安全感。 安全感 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地盘、嗯、 对对对， 不会风雨飘摇， 没错， 不会可能被别人随便加价，不会可能被房东反目轰走， 是这个 对吧？ 对， 就是这样的、嗯、 所以我建议这个女孩子让她男朋友一块儿听一听我们给她的这个分析， 嗯， 就是帮着她男朋友理解她这个行为，并不是说这个女孩子就多么的那个 贪财， 贪财， 对、 啊、其实然后让她父母也听听， 嗯、 啊、听听，这是因为这个女孩子的行为触动了传统上的一些观念， 对 啊，也不是父母多么的守财， 嗯， 只是从这个礼数上两个人就怼在一起了， 对对、我明白 啊，没讲究方式方法， 嗯， 然后大家有了这个理解之后，所有的事情他们其实都好商量， 对， 就都不是问题， 对， 你要不然现在不跳出那个情景、嗯、不这么去理解的话，那这可就真的成为他俩之间的一个 问 题 了、 哎、一个问题了，然后两个人说完之后就商量一个解决方案， 嗯， 因为只有在互相谅解理解的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有好的解决方案， 对 啊，要不然就会有冲突， 对，要不然会有冲突、嗯、也会有矛盾，而且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女生到这个城市就是为了和这个男孩子在一起的， 没错，要看到这一点， 对， 嗯 嗯，好，谢谢董老师。下面一位女生说，我现在状态不太好哈，因为和男朋友呢这个分手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嗯，第二天他就突然跟我说他想分手了，他说呢他以为自己想谈恋爱，结果谈了一段时间才觉得他自己还是喜欢一个人，他说他一个人更自在，其实我们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他主动的来招惹我的，而我呢和他好了之后，那我当然对他已经投入了感情，我们就像其他的恋人一样，我也没有做很过分的事情，我也没有特别的黏着他，我也没有跟他闹，也没有跟他作过，这么长时间来我自己还理解都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有几次本来说好下了班要一起吃饭，但是临下班之前他对我说他有事儿要做，我也就对他说没关系你忙吧，我自己觉得恋爱中我还是很有分寸，也比较懂事儿，也比较平和的，可是就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我说他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他觉得恋爱他不能够适应，他不喜欢恋爱的感觉，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一点，什么叫不喜欢恋爱的感觉，那前面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谈恋爱他该做的事情也都做了，他该和我怎样也就怎样了，他也像一个男朋友一样啊，他也享受了我和他之间的那些亲热啊，为什么反而说不喜欢谈恋爱的感觉了呢，说什么的都是他，我怎么也想不通啊。 确实是想不通啊。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能排除啊，就是这个她的男朋友啊，人家就是可能不太喜欢恋爱的感觉，就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确实有这个可能啊，这种可能往往也是发生在谈过一段，就是两个人恋爱一段时间之后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女孩子呢一直挺好的，做的都挺好，还挺克制自己，挺理性，挺懂事的一个女孩子。 嗯， 那么这时候男孩子还提出来说这个啊，我想还是一个人啊，那你之前都干什么了呢，你之前不也跟我处在恋爱状态了吗？ 嗯， 确实想不通，其实这个再往深层走一下就好理解了，其实这个女孩子真正想不通的，或者是让这个女孩子有所痛的，不一定是这个男生，是自己对恋爱的那种欲望， 嗯 啊，那种需求受挫了，就被这个男生给挫败了一下子啊、 嗯， 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么我们再退一步讲，这也不是说这个女孩子就有问题， 嗯， 每个人对这个恋爱以及恋爱对象都有期望期求，都有一定的欲望，如果对方能够如期的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恋爱不就特别美好吗？ 对， 那如果不能满足，不就意味着失恋痛苦吗？ 对，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就处在这个阶段，人家对方不想谈了，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你不好。 嗯， 那这个有很大的可能是那个男孩子自己那边的问题，所以你现在可能真的是，需要静一静，等一等，慢慢的处理一下自己的这个受伤的这颗心吧。 嗯， 啊，然后呢，当然你也别把这个男孩子说不谈完全当真，他没准儿，有的时候会有反复。啊，有可能不知怎么事说不谈了，不知怎么着就又回来了。但是我倒想给他一个建议啊，他刚才说他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这个闹，没有作，没有什么的。我倒不是鼓励女孩子在恋爱的时候一定要闹，一定要作，我只是鼓励在恋爱的时候不要太刻意的理性，和放低自己的姿态，这样反倒不会得到特别好的结果。 嗯 啊，你比如说，说约好吃饭下班就说有事儿，约好吃饭下班就说有事儿，一次行两次行三次就不行不是教大家这个学坏啊。那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在热恋期的时候你得有轻有重，如果你热恋期的时候你们的恋爱关系就往放到第二位第三位，其实这个是不大对的。这恋爱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不管你现在有什么事业，其实都应该是恋爱关系尽量放在第一位的，这才符合规律。如果你这一恋爱，那恋爱关系就放在第二位、第三位，那这种感情就像水一样平淡无味。 对， 将来可能会出问题的。 啊、哦，所以恋爱还得有恋爱的感觉。 但那得有，你好多公司现在可能少了，有的公司是拒绝这个同一个公司的男女同事谈恋爱的。 对呀、啊。 因为恋爱关系在所有关系当中它是第一位的。你比如说恋爱关系、亲情啊，还有这个职业关系、合作关系，其实恋爱关系是排第一位的。所以一旦两个人在公司里边谈恋爱，把公司利益就会放在第二位。两个人的利益就会放在第一位，所以很多公司会禁止这个男女同事之间谈恋爱。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如何，然后在恋爱的时候，不管你们两个人都处在什么时期，恋爱关系还要尽量的放在第一位，哪怕现实原因不能放在第一位，但是你们会感觉到对方真的想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对对， 感觉到这种东西就行了。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容易出问题。 是的。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士问道哈，结婚已经有四个月了，心里边还是各种各样的不是滋味儿，有的时候呢不太想和老婆说话，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爱她。因为爱他呢才娶他的，但是呢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了，在一年以前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的气质，他方方面面我觉得都特别符合我内心那种老婆的形象。在认识他之前，我谈过一次初恋，那一次初恋谈了四年的时间，那是从读书的时候就喜欢那个女生，但是和那个女生在一起，也就是我的初恋，我一直非常的尊重她，而且那个女孩子也很保守，我们没有发生过更近距离的关系。我自己也一直在这方面很尊重我的初恋，我是觉得那样的女生是我喜欢的。我特别希望和我现在的这个老婆，我们在最初相识的时候，她也是那样的人。可是没想到了解了之后呢，他不是，他以前也有过几段恋爱，其中还有两段恋爱都和别人同居过，一次是同居了两个多月，还有一次是同居了半年。我当时听到以后非常的痛苦，为这件事情挣扎过，也挣扎过不太想找他，也让自己想冷静一下，可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陷进去对他的情感中了，最终情感还是战胜了理智。于是我们俩有几次大家都觉得要么分开，可是都觉得很难舍，还是决定结婚了。原本以为结婚以后 我的心情就会认了。可是结婚之后吧，我依然很爱他，可是还会很痛苦，甚至有些时候都不太想和他说话。他也能察觉到，他在我身边也开始小心翼翼。然后呢，前两天他对我说，你要是实在心里不痛快，我们现在离婚也来得及。我想问问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嗯，我们直接给他做一个判断吧。 嗯， 对的话呢他就接纳，对的话再说。他缺乏安全感，以及在情感上亲密距离有问题。就这个男生。 哦，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他是缺乏安全感的。其实前一个太太对他有吸引力，且能给他安全感，所以他们四年没发生什么问题。这也正好是他所需要的。这种距离反而给了他特别美好的感觉。后一个太太我相信是一个很性感很迷人的太太。他不能自拔，很喜欢，但是他搞不定自己的内心。他会想这个想那个。没法真正让自己成长和释放出来在情感方面。所以他会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道德性的焦虑。就是道德上的不安全感。这种道德上的不安全感他倒不是说去指责这个女人。他只是因为自己内在的不安全感而引发的一种道德防御，所以他会想这个想那个，还同居过两个月，还同居过四个月，似乎这个似乎那个的，所以他核心的原因是自己情感上的安全感不足。这就是他核心的原因。 如果他能找到了这个原因，他和他现在已经在婚姻中了嘛，这位真的就已经是他的太太了哈。这个四个月的婚姻，而且两个人又确实也能确定彼此是相爱的。他能找到现在他真正内心对现在两个人关系的这个障碍的原因，他能够现在和这个人和他的太太能够还能够调整好两个人的关系吗？ 能调整，他只是爱不出来。他内心呀，就是这个朋友，他其实内心那个爱的能量和那个欲力很强的。他只是爱不出来。 但是我们别人我们会理解为这个人他肯定是介意他太太以前和别人同居过呗，因为他已经数落了人家同居了两次，对吧？ 对， 几个月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是这种男人挺多的。这个一方面呢是觉得这个女人很好，我很想要。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想到哟他和别人同居过，哎呀又觉得心里面又觉得好难过，你知道吧？ 对对对， 是这种吧，就我们大家理解的就是这样的。 对， 对，大家理解好几个层次，给你再演绎一个层次。一个是您说的层次，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你驾驭不了，你驾驭不了这类女人。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你驾驭不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又能在一起呢？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是很多很多很多因素聚合在一起，互相吸引，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所以他有很多地方是合适的，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往往会被那就那么一点点不合适的地方给掰散了。所以这一点点不合适的地方就是他的情感上的安全感，这个可能小时候跟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关系了。我建议他是这样的，要么他有好的咨询师朋友或者是老师可以去咨询一下，要么就是他自己认识到这个跟他太太没关系。他太太挺好的，就是自己的安全感在作祟。而真正触发他安全感的是什么呢？真正触发他安全感的是他太爱他这个太太了，这是其一。其二是他太太倒是一个各方面比较活得比较轻松啊，开发的比较好啊，没有那么多这儿藏着那儿包着的，这里防护着那里防护着的这么一个女人。所以这个两点基本上如果满足的话，就会激发他的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 啊， 爱不起来。他不是不爱，他就是爱不起来。就那种感觉。 就像您说的，他那个爱出不来。 出不来，他总有个东西挡着他，他自己过不了那个坎儿。 他可以通过什么心理咨询啊什么或者其他方面来调整的。 他自己调整也可以，只要他不断的提醒自己。这跟太太没关系。这就是自己那个不安全感在作祟。这种不安全感他会导致他自卑。他会一自卑呢，他就会扩大什么呢？扩大婚姻的危险性。扩大太太的危险性。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很爱这个太太，你看就纠结在那儿，就这种。 对。 所以我给他一个这个比较强烈的方法哈，完全随着太太去生活，先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先放一放。尽量的哈。完全随着太太的方式去生活一段时间。比如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男性不一定是他啊，这个男性从不去什么夜店、迪厅、酒吧这些地方。 啊，所以呢，他就认为去那地方的女孩反正 都是坏人， 都是坏人， 对对对， 啊，然后就，但是呢，他又很被那女孩吸引 啊， 能理解吧？ 对对对 啊，然后，啊，自己就非常纠结。 嗯， 这时候你与其这样，不如你跟着你太太去。 去看看， 去 感受一下， 去感受，去玩，去过过他过的生活， 嗯， 完全随着他走一段，那你就会改变。 啊，那要这样的话，我明白了。比如说，嗯，你可以告诉太太，他平时他的朋友交往是怎么样的，他的朋友圈子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按他的生活节奏来， 对， 他想怎样， 对， 你就跟他一段时间， 对， 那你对他就慢慢的你觉得了解了，更了解了， 对 对, 对， 了解了之后你就更，有这种把控感了， 没错没错， 是吧？你就会更安全了， 没错没错。 好， 嗯， 谢谢董老师。嗯，各位，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中，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芳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的情感问题，稍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阵风七级，最大相对湿度55%，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体验正在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这些问题都是听友提出的咨询，如果您要提问，向我们的节目来提问，您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留言，微信发送到公众号今夜私语时，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可以咨询问题，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可以给我留言提问。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董老师，有一位女生在问哈，说我想知道的是，我有一种特殊体质，这种体质就是人家说的那种招渣男体质，因为我谈了好多个男朋友，总是在换，但是呢他们要么就是骗我，要么就是有出轨的，或者我还遇到对我有暴力的，然后我的闺蜜说我是招渣男体质。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我不想再招渣男，我希望遇到好的男朋友，为什么我就会招渣男呢？我今年26岁了，我是从20岁开始谈恋爱谈到现在，相信我没有遇到一个好男生，我真的都觉得挺可怕的，人家都能遇到好男孩，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呢？这些男孩也不是我从大街上捡的呀，这些男孩也有我的同学，也有我的同事，也有我的朋友给介绍的，还告诉我说对方特好，没想到和我在一起了就是个渣男了。所以我想问问，这种体质能改变吗？ 他还起了个名字叫 招渣男体 质。我刚才一听我还以为他真的是体质上有什么说，我还说这是个医学问题不懂啊。这个感情里边确实有一个说法叫强迫性重复，就是他指的是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你比如说你第一段感情相处模式是这样的，那么分手之后下一段感情很大的概率哈还是原来这个样子。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内心里边从小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影响或者是什么的影响，我就形成了一种男女之间夫妻之间他们相处的一种榜样，一种模板。长大之后呢，我找对象的时候呢，不是这个模板里边的那个人，他可能也进不来。我也看不上。进来我也处不好。所以进来的人呢大多数也都是能被那个模板所塑造的。那么一塑造好了，角色有了，剧本有了，那不就开始演绎了吗？基本还是那段戏啊。这个呢是具有一定的这个重复性的，但是也我自己发现也不全是。理论上是这么说，因为人总在变化。 对， 每个人又有不同，每个年龄阶段也有不同啊，所以他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但是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的，我发现人的这种善于发现的能力太强了，善于发现或者是善于诱导和引导的能力太强了。你比如说一个男人身上哈，他可能会具有这个 渣男品质。 嗯、 啊，跟渣男相对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个好男人吧，是吧？啊、好男人品质，对吧？还有一些什么不确定品质，反正各种品质。 对， 你如果真是认为自己是渣男体质的时候啊，你在你的眼睛里和脑子里所有的想的看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相关信息。你总能从一个男人身上发现这些点， 嗯， 啊，你只要去发现，他就一定能发现， 嗯， 啊，所以这样你发现之后，你老跟他这些点互动，互动来互动去，他可能就真是一个渣男了， 嗯， 啊，有这个逻辑和可能性存在，啊，所以如果反过来讲，这位女孩子她真的是渣男体质，交过好几个男朋友都是这个各种渣哈， 嗯， 所以你先想一想，想一想你跟历任男友交往的时候，他们所共同的点是什么？我说的这个点不是说这个男人的品质点啊， 嗯， 是说你们交往方式 啊、 哦、啊，你都是跟他们怎么交往的？ 嗯， 啊，都是怎么互动的？你找找这些点， 嗯， 没准这些点才是核心的叫渣男制造机， 嗯、 哦、啊，你跟他互动那个点，哎，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 比如说， 嗯。 您说的这个点，就比如说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嗯嗯， 这个在家庭里边被宠爱的女孩， 嗯， 啊，就是特别宠爱的女孩，然后不用干这个，不用干那个，反正就很顺的成长起来的女孩， 嗯， 这些女孩往往喜欢哪些男生呢？ 嗯， 他们会喜欢那些从小家庭没有那么温馨， 嗯， 啊，自己靠了一些打拼到现在还不错，他们往往会被这些。 男孩子 吸引， 对对对、 嗯、对吧，你看这就是吸引点， 嗯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还总有一个一套模具能进来， 能配得上， 能配得上吗？ 对对， 好，一旦进来剧本就开始了， 嗯， 怎么开始的呢？这个男孩子从小缺少这个家庭的关爱啊， 对对， 他发现呀，这个女孩子身上好像充满了被关爱的那种气息， 嗯嗯， 哎，他就想，哎，我跟他在一块儿，他应该也会有关爱过来吧， 嗯， 哎，这女孩子呢，她怎么想呢？哎，这个男孩子身上好像有类似于父亲或者是什么那种品质哈， 嗯， 保护宠爱的那种品质，那我跟他在一块儿，他应该会继续宠爱我呀， 对呀、啊、 你看这俩就勾搭不上了， 嗯， 男孩以为女孩能给他爱， 嗯， 女孩觉得男孩你应该继续宠爱， 嗯， 你看啊，但是这个女孩只学会了被爱， 嗯， 没学会宠爱别人， 嗯， 他从小都是被爱过来的嘛， 对对对、 啊、男孩呢他就不会，他从小就没被爱过、 嗯、 所以这两个人到一块儿需求相同、 嗯、 但不能互相 给予， 给予， 嗯， 哎，这不就是那个剧本了吗？ 对， 啊，对吧？这一看不行，不行，他就发现这男的其实挺渣的， 嗯， 你看这男的，这个跟我追求我之前可温馨了，可暖男了，往往是这样的， 对， 啊、可细致了。你看一到一会儿就这样， 对， 你这不就渣男了吗？ 对， 如果他意识不到这个内在逻辑呢，他下次还是如此， 嗯， 你再找一个还这样， 嗯， 你别忘了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点是你本身你也不会去。爱别人， 嗯， 啊，当你不会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剧本就没法更新了， 嗯， 你某一个角色不变，故事剧情基本还是这么演， 嗯， 除非你很幸运，你真是遇到了一个百般宠爱你的男人， 嗯， 让你继续被宠爱， 嗯， 继续这么一辈子就这么宠爱下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真的是不多见， 对， 极少的， 嗯， 啊，很少，因为我们也说过，你这种就有点类似于。这个父女关系或者是什么长辈晚辈的关系， 对对， 他总要指向分离啊， 嗯 啊，所以我建议这个女孩把自己的这几段感情回想回想， 嗯， 给自己一个安静的下午，看看里边有什么逻辑模式没有， 嗯， 她肯定能总结出来，那总结出来那就是剧本， 嗯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剧本里边你要看看你的角色，因为这个剧本一开始写是按照你写的。就专门给你写的， 嗯， 啊，你要想想，你要按照你的哪一部分写的 ，OK， 你只要找到那个点，你说，哎呦，我不演这个角色了， 啊， 我开始要换一个角色， 嗯 ，OK， 你剧本就重写了， 嗯， 你再遇就不一定是， 就不一定是渣男了， 渣男了，就不是渣男体质了， 就是你要把这个渣男制造机找出来， 对对对， 然后把它砸碎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重新来演过， 对对对， 自己的人生角色， 对对对， 爱情角色， 对对对，没错 啊。 反正我说着容易哈，他做着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自己要找能找到就不容易了。 对对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了，彼此的感情都比较稳定，和女朋友商量明年就结婚生小孩了。由于呢我们都在二线城市工作，两个人一起工资大概是每个月10000元。从小我们的家庭条件都很一般，平时呢彼此也比较节俭，但是想起来房贷啊、车贷啊，还有以后的家庭开支、养娃的费用都不敢往下想啊。即使我每次都告诉他我27岁，我爸妈也63岁，盼着我成家立业，生活再难也得一步一步的来哈。这是我每次告诉他的，彼此很爱对方，感情又很好，经济条件等各方面会越来越好的。可是每次谈到这样的问题吧，都会不愉快的结束。我的女朋友甚至会恐惧，看不到希望，担心他爸妈不同意，他会怕自己选择了爱情而清贫的过生活。我非常努力的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对吗？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给我女朋友给信心， 嗯， 给希望？ 嗯，这个其实不难，这个真的不难。 嗯， 就是第一个来讲，你要先有信心有希望，哪怕只是情感上的也行。你要坚持，不要轻易动摇。第二个呢，你真的得有计划。我发现好多男女朋友有时候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阻力啊，是只有信心希望没有计划。你知道只有信心希望没有计划，你会带来的就是脆弱。 嗯， 你老在现实里受挫啊。然后你给两个人一起定一个目标，你可以往大了定， 嗯 啊，随便。你只要是怎么来验证这个目标是大是小呢？它有一个方法， 嗯， 就是你把这个目标切细分到现在你有没有可做的事儿。你要说你把这个目标切到现在好像跟你生活根本连不上，那这个目标就飘摇了。 嗯 啊，你把这个目标定完之后，你切到现在，哎，哦，切到什么上呢？切到我需要提升这个能力，我可能就能实现这个计划。一定要切到这儿。 哦， 就切到我要提升什么能力， 嗯嗯， 我才能怎么着， 嗯， 因为这是你可以做的， 嗯 啊，好多人就把这块给弄乱了，所以到最后弄乱了就发现目标没用，其实不是没用， 嗯， 你比如说弄到现在，哎，我要想几年之后是这个样子，那我现在该学英语了， 嗯， 那可以了，那你就开始吧，因为有的时候目标的实现往往不是那个特别明显的跟目标相关的特相关的事儿来实现的。 嗯， 你比如说你要成为亿万富翁啊，那可能更相关的事是每天能挣多少钱。 嗯， 但是跟他你又做不到，那你再往旁支上分，那分到最后就是能力。 嗯， 啊，你看看你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才有可能会给你这个收入。 对，才有可能会换一份更好的工作。 没错， 一份更有前景的工作。 没错， 一份可能带来更多收入的什么这样的机会。 没错， 对 对，一定是这样的。当你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你的收入会跟上来的。 对， 所以你细化到这儿，两个人不就有可努力的点了吗？ 嗯， 那一起去努力就行了。 有一位女孩子问哈， 嗯， 说我喜欢一个男生，我都喜欢3年了，就算是单恋吧。男生呢长得帅，很绅士，家境特别的好。我一直在这个男生的周围，和这个男生平时是以闺蜜的身份出现的，就是不能够把那一句话说透了。男生呢偶尔也告诉我说也有其他的女孩喜欢他，但是好像他总是没有和其他的女孩子能够去谈恋爱，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问他的时候他也总是嘻嘻哈哈，即便我是以他闺蜜的身份出现的，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无话不谈，毕竟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界限，况且我心里有鬼，我总是有一些话就不好意思说了。可是呢我总是每天不断地看他的朋友圈，不断地看他各种各样的动态，不断地想在他身边多了解他，可是我又觉得很难做到。现在相识的这个关系，这种做朋友的关系，我都怕失去，这就是不敢再往前走一步的最重要的原因。万一往前走了一步尴尬了，那连现在这样一个能和她做闺蜜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她能一直把我当做她的一个闺蜜， 那么是不是他对我也会有点意思呢？ 爱要大胆说出口，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说出来怕连闺蜜都没得做了，所以就不敢说。但是你要知道孰轻孰重，哪个更重要，这是其一。其二啊，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叫情景约束或者叫情景限制。 嗯， 你们两个一直在心理情景上或者是在这个外在情景上一直是闺蜜的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情景限制会导致你们即使彼此产生了男女之情，他也会用各种方式进行压抑转化，可能有时候会转化成调侃。你看电视剧都这么演，对吧？调侃调侃就调侃没了。然后你再看看电视剧里他是怎么着把这个牌给揭开的，就是第一个一定要先突破情景限制，出了个什么事儿啊，这个那个的哈，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女生变装了，就是原来像哥们儿一样他突然变装了，变得特女人了，他不再是哥们儿的那种 形象了，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的形象了，这个时候情景限制就会被打破。两个人你知道一旦被打破，你如果真有感情哈，那个压抑的东西会出来，眼光也不一样，说话也不一样，各种不一样，那时候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你自己去试一试呗，还是鼓励如果真的喜欢不要压抑着，讲出来吧。 好，还是劝大家啊，特别是在一些有氛围的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日子里， 对对对对， 就是能让自己多一点勇气。有的时候啊，我们还真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内心会突然涌动出一些莫名的勇气来。 对， 就是我们想恋爱了，我们想去有情感了。那这样的时候呢，给自己加一把劲儿，然后就想一想，说了又怎样？ 对。 是吧，大不了可能暂时真的如果尴尬了，我总是觉得暂时有一段时间没法做朋友了也好，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错， 省得天天做着朋友天天心里边纠结着， 就是 有一位男生问我们的问题哈，说有一个女孩约他可以单独出来，还和我单独出来看过电影，试着呢去牵了一下他的手，他把手呢抽回去了，我呢就是不太会说那种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或者我做你男朋友啊这样的话，但是我特别想用行动来表示哈。我一个星期每个星期我都会约他两次左右，他呢多一半会答应我一次，最近已经有快两个月的时间了，看过两场电影，吃过四次饭，那您说这个频率应该可以了对吧？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谈恋爱了，但是我们好像就止于此。每次他回去之后，我都问他怎么样，到家了，还挺好的吧？今天觉得怎么样啊？他都是说挺好的，困了，想睡了。也就是说，不知道还能聊些什么，不知道怎么样能走到下一步。我知道周围有好多男孩都是这样的。我问了我一个男生的小圈子，结果呢那个群里的男生各种各样支招的都有，但是有些太不正经了，我不能把那女孩吓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哈，你们觉得我要是再进一步又不会吓到她，又能够比较顺利的再走上一步，该怎样呢？ 是这样的，你看人家有的这个男孩女孩之间好像没见几次就可以拉手表白哈。其实那是因为每两个人彼此内心里边那个感情的高度啊到了一定程度了，不管他之前有没有培育培养过，反正一见面就有感情，这个东西也挺奇怪，有的就是一见面哗就到达了60个刻度，那就可以表白了，那所以如果你达到不了这个刻度呢，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感情培育，很明显你现在超60了，假如说我们超60就可以表白哈，你现在已经6570了，人家女孩子可能还在35左右，所以你别着急，你再做一段时间的感情培育，它像连通器一样，你这个页面高他慢慢会通过去的，如果没通过去就是里边有一些不通的地方啊，实在有真的到最后一点都通不过去那就是不行啊，所以你如果说方法呢就给你分享两个行为心理学上的方法哈，第一个叫奖励撤销，这个好多人也老举这种例子，就是对你好对你好对你好突然不对你好了，有个扰动吧，但是后续再接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叫变化频率刺激，什么叫变化频率刺激，你别搞得这么刻板，一周两次，什么两次电影四次饭， 每周都是固定时间约，你可以忙一忙，你忙的时候就不约，不忙的时候就多约。 嗯， 这种刺激反倒是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 啊，你比那个啊，每周三，啊，等着吧，六点准来电话，咔，电话响了，啊，每周六啊，这个不好。 嗯，对， 你变一变，变一变，其实它的核心在什么呢？核心在哦，他好像这个男生他有自己的工作规律和安排， 嗯， 他不是完全放在我这儿， 嗯， 这样对一些对有一些女孩子来讲是好的， 嗯， 因为好多女孩子不太希望跟那种啊，一谈恋爱好像似乎全在我这儿的男生，这个去继续深入的交往，因为他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啊？他有两种感觉，第一种是他是没别的事儿， 嗯 啊，他工作重要嘛，男生就要工作重要嘛，虽然他也希望自己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个呢，有些女孩子情感安全感不足， 嗯， 她很担心你现在是这样的，你将来肯定不能这样，因为你有工作嘛， 嗯， 所以她就会觉得这种落差她会很难受，所以她就会也不那么容易被你去表白 啊、哦嗯。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固定不行的话，那你就变化频次， 嗯 嗯，今天想起来约，明天就不约，后天出差就不约了， 嗯， 那就行了嘛， 嗯， 然后但关键点你要记住是感情培育， 嗯， 她还没过六十分。过六十分表白就基本没问题了，那人家能给你出来，人家拉手，人家能缩回去，下次还给你出来，就证明我想他对你还是有一定的感觉的。 嗯， 只是分还没到。 啊、哦，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董老师，还有一位哈，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今年28岁，我是一个离异的单亲妈妈，我有一个2岁的女儿，和过去前夫那些种种纠缠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从那段婚姻里走出来，我能和女儿好好的继续生活下去，那是一件我自己觉得人生当中最愉快的事情了。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了现男友。现男友是一个没有结婚的男生，30岁。我觉得他对我很好，而且呢，他能够接受我现在的情况。重要的，他说到了一个理由，是因为他自小也是单亲，他妈妈带他。那么他说他非常能理解我，也能够理解我作为单亲妈妈的不容易和对孩子的那份爱心。可是我们的情况被他妈妈知道之后，他妈妈却不能接受了。虽然他妈妈也是做了单亲妈妈那么多年，但是他妈妈说不能够接受他的儿子找了我这样一个单亲妈妈。现在我的男朋友啊很痛苦，但是他说他认定我了，可是我又不希望他痛苦，想问问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感情第一位吧，妈妈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 嗯， 单亲妈妈心里无意识的有一个愿望， 嗯，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的家庭啊不再是有什么缺陷呀、啊、或者是遗憾的 啊、哦、不再重复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遗憾可能、 哎、对，我们简单来说吧，他就希望你找一个双亲家庭的， 嗯， 然后这个没结过婚的， 嗯， 好好结婚，完完整整的过日子、嗯、这可能是他们心里的一个愿望。其实这个愿望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治疗， 嗯 啊，这里边带有加引号的自私性， 嗯 啊，所以呢，这个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单亲妈妈接受你们的感情需要一个时间， 嗯， 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你们现在不用着急。我有的时候遇见这种问题啊，就是那个孩子呢就特别希望母亲能够一下子痛快的答应， 嗯， 其实实话实说啊， 嗯， 这也是一种不太成熟的表现， 嗯， 就是特别在意家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嗯， 我们并不是说家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不重要，而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成年人应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有自己的逻辑。 是啊， 嗯，当家人不同意的时候，我们等一等。 对， 因为他需要一个时间接受。 对， 慢慢来。 对， 啊、不能说他不同意，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多受错了就不行了。 对， 不是这样的，他不同意是他的事儿嘛。 对， 嗯。他有他的意见，他有他的权利， 对， 你也是有的，所以这个需要一些时间、 嗯、 需要一些时间，妈妈要慢慢的接受， 嗯， 并且他可能也需要看到你们之间确实不错啊、 嗯、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很多单亲妈妈还有另一个问题，当然他这个不一定有啊， 嗯， 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单身， 跟孩子，特别是儿子或者什么相依为命，或者女儿长大了之后呢，他女儿或者儿子谈恋爱要结婚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分离焦虑，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但这种分离焦虑隐藏的又比较深，可能意识不到，所以就会变成这个自己的孩子择偶的各种苛刻条件了。啊，这不行那不行，反正就是有点无意识的阻抗和阻碍。所以这个时候又这个这位男生哈，来这个信的是位男生。 不，来信的是一位女生。 来信的是位女生。 对对对，她找的这个男朋友，她说男朋友因为妈妈不同意确实很痛苦，但是男朋友倒也表示了， 明白， 说我一定要娶你的，我要和你在一起。 OK, 那是个女生，那这位女生就要跟这位男生讲，就是为了解除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分离焦虑的那个心结，那么要让这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谈恋爱之后不要对妈妈的情感有太大的变化。这样会激发那种分离焦虑，就会增加妈妈的那种控制感和挑剔嘛。总之呢，你把这两个环节和心结处理好就 OK 了。第一个需要时间，第二个就需要你们共同对这个妈妈要更好一点。这样分离焦虑啊，还有那种对自己过去不完美的补偿啊，这些心理都会得到治疗，缓解。总之来讲，反正你们需要面对一些这些问题， 对对对， 需要你们一起去面对。但核心是你要知道这是你们的事情，最主要的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们的态度最关键。父母也只是个态度， 对对， 也只是个态度，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将来你们过得好，妈妈也就慢慢的放心了， 对， 是吧？ 对， 所以恋爱当中就是这样，爱情当中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有的时候要扛起这些好多的障碍啊，不开心啊，那个一路特别顺利的，也许走入婚姻之后我们还得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开心啊，这就是生活了。好，各位，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董如峰老师和大家今天分享交流各位咨询的情感问题。如果您关注了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也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提问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傻笑，诚心祷告，围绕着她男朋友的话题最风骚。她说天使不会掉棒，送给她的她会一起到老。天使怎么说了不算谎，带走她爱的人，有着段你给姐妹们都心疼透了，看她被你摆了一道。天使啊，请把幸福还给她，眼睁睁看她受尽折磨，你心里不痛吗？难道你只是为了让她成就？这什么烂理由？玩笑。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